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阿森。 两只老虎这个事儿不用多介绍了。 对，令 计 划和许世仁。大家问说你们为什么不在冬至，是令计划是冬至那天出事的吗？晚上说你们应该昨天就说，我说不咱们先等一等，因为香港还有一只大老虎，等这只大老虎最后定罪之后呢，咱们把它放 在 一块比一比，发现很有意思。你们关心吗？说句实在话，就是在舆论场上，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就发现在舆论场上，大家讨论的没有那么多了，就不像当时周永康的案子一出来之后，大家甚至是薄熙来那个是最癫狂，就是中国人围观政治最癫狂。但是现在一个一个多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在微博微信上这是很明显的，大家聊的人就没从前多了。可能也是因为他拉拉扯扯时间非常长， 对， 从他的这个兄弟几兄弟 去年的6月19号， 对，一直出事之后到现在，大家觉得这可能是迟早的事儿，是吧？ 对，今年的6月19号，不是去年，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一个预期了，包括许世仁的案子在香港爆出之后，其实大家也有一个预期，只是早晚的事儿。最终定因之后，大家好像关注的是许世仁这个判刑时间有多长，但是对令计划这个事儿反而没飘起什么水花，大家反而比较诧异的是，因为12月15号的时候，令计划还出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叫做在2014年第24 在求是上发的， 对，求是发的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奋斗。哇，这个超长的名字啊，4000字的文章中16次引用了习近平的讲话，谈及民族工作有8个必须坚持。其实你看，我看到有评论就说这个时候挺逗的，他肯定自己也知道自己可能将来会出事儿，还要顶着这个异样的目光，这个再出来发这文章，然后就有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看大家这次比较关注的反而就是说，之前令计划在这个事件从6月19号到现在的一些表现，反而没有人担心他什么时候会被落马。 另外一个呢，就是媒体的报道的风向。 对， 你会发现吧，就是这个是在周永康的案子之后就发现中国媒体的一个特点，其实很多稿子早就准备好了， 对， 就已经调查他的这个家族企业，对，就等着。你看当时财新发的那个周永康的红与黑，是吧？这次令计划一样的，你发现在微信圈里面突然之间，哎，这才宣布怎么就立马写了这么长的一篇特稿，都是早就准备好了。这次的稿件当中最特别的是什么吧，就是关于令计划儿子那个车祸的那个新闻。 我觉得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文章的标题都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是什么计划有变，冬至不吃不上饺子了，还有各种什么朝里的人终于落幕了等等的。因为这呼应了当时新华社中国网发的这个朝里有人也不灵，在6月19号他兄弟落马的时候， 对，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对这个政治的这种落马的事件反而越来越敢用一些非常诙谐幽默的这种标题了。 老实说，作为一个香港人呢，其实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令计划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看到那个标题，我以为是一个标题来的。 你以为是叫一个令的计划， 对对， 是吧？ 后来我再查看一下为什么有一个令计划呢，是不是那个标题起错了，原来是一名前高官的名字。那我看到他的名字除了他自己之外，其实他几兄弟的那个名字也蛮有趣的。 你知道怎么来的吗？这个 好像是 方针啊， 好像是他的爸爸有一天拿一个报纸看到一篇报道，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爸是长期看报纸，就发现呢，当年的这个报纸它有几个高频词，就最后呢把这些高频词，尤其是看党报的时候，把这些高频词就嵌在他儿女的这个名字里面。 所以包括路线、政策、方针、计划和 完成。现在只有他的一个女儿是安全的，其他几兄弟，他爸爸已经103岁高龄了。 哇， 所以哇，真的是不知道这一家子， 嗯，看到现在， 但对他老人家来说， 快过年了， 这 估计是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对，我觉得吃不上饺子的不是计划，是他爸。 哎，你说回香港的这个许仕仁的这个案子，其实说实在话，我也变得开始有点麻木了。他的时间也很长， 对， 有审讯的时聆讯的时间就六个多月，131天。 对， 还有呢，这个连那个陪审团去进行商讨都5天，是吧？还有花费的这个天价，这十几亿的天价， 一亿的，对对对对， 人民币，就是你两控辩双方的这个律师费的天价，大家也是很多坊间的这些花边，又是许仕仁从前这个奢侈的生活，包括他的这个情妇怎么样的婚外情，你就发现哎，怎么两个地方的关于这种。 香港方面 新闻 对于这个许仕仁案呢，其实跟你有点像， 嗯， 就是开始的时候啊，开审了，就是大家都开始关注啊，会不会很快有结果？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背后太多背景要调查了， 对， 肯定不会那么快，起码要半年时间。 嗯， 然后中间呢，就是有很多审判的一个进行，还有一些陪审团的那些转换啊之类的。 嗯， 其实中间我们一般来说，香港人都真的不是太关心，因为。我们在等的好像春雨说的是看他判多少年， 结果最后判7年半，你觉得重还是轻？ 其实我自己来看，我觉得7年半还是有点轻， 有点轻。 对， 嗯， 因为可能法官都说他在判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考虑，比方说有求情心， 嗯，曾荫权什么都写信， 对，还有就是许仕仁就是曾经为香港政府的或者是香港的人做了很多的贡献，还有他的什么reputation 也蛮好的，还没有做过其他的坏事情啊，还有他的年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我想呢。嗯，因为我原本就是跟一些艺人的看法是差不多，因为一般这么严重的贪污起码要8年到10年的时间的，那7年呢好像轻了一点，还有就是始终这个时间我觉得很多人说是个别的，但是我的看法是他应该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 嗯， 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开始就质疑那个审判的制度，我们下一趴可能会讲到这方面的。还有我在这个许仕仁案判了之后，我在网络上查看了一些网民的一些反应，大部分都说太轻了， 太轻了， 对对，起码十年10年20年， 但是他相对来说已经是最重的一个了。你像新地的其他联席主席郭炳江，还有包括这个港交所的一个前高级副总裁 关雄生， 对，他们其实判刑都没有套他那么重，7年半。我看法官就香港的这个审判哈，他会非常具体，不像大陆。你看现在，这个令计划的案子，我们只知道他现在是党纪这个，只是说他是严重的违纪，他的这个叫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官方的通报的原因就是这个。当然，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是犯了哪条罪， 对， 是怎么样一个严重程度。但是你看香港的这个判例里面，法官他会讲得非常清楚，他也肯定你这个人，就是你如果尤其是像这种，他说他是个社会体面的人物，而且呢，我判的时候呢，我必须得考虑像曾荫权呀，还有他的当时的养女啊，还有包括他以前的旧同事啊写的这些求情信的内容。 对， 另外一方面呢，我必须得平衡公众的利益和他所犯的罪行的这个严重程度。你看法官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我的审判标准在哪里，然后你看他的判词，他就先说你这个优点备受尊崇，能言善辩，交际圆滑，才智出众。他说啊，如果没有本案，你应该是近年最优秀的政务司长之一。他先肯定你，他并没有说因为你犯罪了，所以你什么都不是了。他先肯定，他说呢，可是这个此时此刻这段好玩，政界商界应当免除贪腐，并且做到有目共睹，极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内地政府正在大张旗鼓的肃贪，你看这是内地的风气是影响到了香港，这是反过来的。从前我们讲到反腐败都是香港给内地树立典范，哎，但是现在这个法官是个外国人是吧，麦基智是个外籍的法官，他说你看内地正在这个 大张旗鼓的肃贪，我们香港许世仁，我们被认为是这个法官形容说串谋受贿的始作俑者之一，也是得益者，他更没有申报利益冲突，公职上处理新地有关的工作，同时获新地旗下公司不断的延续还款期。法官还说呢，一旦许世仁你无力还款或者遭到追讨，问题便会浮现，说你没有申报利益而干犯两项这个借公职行为不当罪，并非轻微的罪行，他就说你这个人对我们的制度是有一个极大的破坏。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对于案件本身，可能有些人觉得希望你是前高官，为什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但是对香港来说，我想有两个好的好处出来。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很法治的一个社会，就不管你是高官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上人，就是犯法了肯定要付出代价。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这个事件介入了一些固有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还要改进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案件对于大家来说，对社会对政府来说，还是有一些反制的空间的。 对对对，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新华社也发了一篇这个评论文章， 许世仁的文章， 不是，是关于这个反腐的，对，但是这个标题非常适合这两个人，标题叫做中共高压反腐，警告官员有权别任性，也回应了这个麦基智，他说中国内地都在这个进行反腐，但是如果你幻想一下，有一天如果是香港的这个法官来审内地这些贪官，他会怎么给一个这个评判词，会不会也会像他给许世仁的这种评判，先讲他的功绩，肯定一下政绩，然后再来评述他的罪行。但是我相信如果再评述罪行的话，绝对不会像这个许世仁这样子仅仅是这些。 但如果说是判词呢，我其实也有留意过一些内地的高官，他们判罪的时候法官给他的判词一般都是一面倒的，就是你犯了什么事情，你就是怎么怎么怎么。 他只会陈述他的这个犯罪的事实部分， 对 对， 他不会有对于你的这个人的道德评价。你看他评价的很多是性格方面的问题，而且说你贪心，你其实一如一众的悲剧角色，带着缺点、贪心或者仁慈一些来说，为求维持一贯豪华生活而遭到欲望的蒙蔽，违背职责、背弃欢迎你的人给予的信任， 还有 他有点像家长一样在训导你， 他会给你一些教训，比方说他对于戈炳江的那个判词也有一些比较人情味的那方面， 对， 比方说法官用这个黑夜来比喻这个判断，还有就是他劝勉就是戈炳江，就是说他以前是一个慈善家，做了不好的很多好的事情，表示他肯定要吸取教训，也教其他人更能体会黑夜中的痛楚，但迎接未来会有喜乐。 就 好像很 文学性，而且很文学性。 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看许世仁这个案子，曾荫权有给他写 求情 信， 对， 而且有很多求情信，但在大陆绝对不可能。而且你像今天这个令计划的老领导，我们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那绝对是不可能出来给他写 划清界限，恐怕 有。对，就自从那个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车祸事件之后，就已经开始划清界限了。 哎呀，我想到什么吧，想到当时说徐才厚的时候，大陆的某些媒体就指骂他，说是军中国妖，是吧？ 对， 就说你犯罪之后呢，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对， 而且呢是把各种那种污言秽语，他完全没有美感，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指骂的具体是什么。你就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好，现在香港呢，我们可以把两份案这个判词给比较比较，你就发现这个法官他有的时候他会有主观的东西的，他会说这个呢是我看到我听到的让我最震惊的，这个证供呢令我十分之惊奇。你看他是把他的主观的色彩融进去， 对， 但是在大陆你无法想象，我是代表国家公权力审判，我怎么会把我个人的这个评判标准加进去呢？ 很客观的， 对，很客观的。哎，这个是很好玩的，你发现这个两地的差异哈。但当然我们同时要检视的就是说两个案子它对于本地的这样一个制度，它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和破坏？那么对于内地来说，可能很多人会，接下来会有疑问说，令计划倒台之后，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大一只老虎？那2015年了，还会有什么新的大动作吗？这可能在局势方面的这个震动，要显得会比香港要 要大一些。好，那我们紧接着呢来听听我们也是经常请教的一位内地的独立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我们休息片刻来听听他是怎么样评价令计划的案子。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森。 你看这个麦基智法官在判徐氏案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判刑啊不是科学而是 艺术。 我就感觉他整个呢是给你是留了活路的，因为你坐完牢出来你还得再重新面对人生嘛，就是说你现在只是你人生当中犯的一个错误，那你坐牢这次判监是为你的这个错误来付上代价， 还是有， 但是不代表说你整个人生我就是彻底否定你的，你将来还是有机会可以继续为社会做贡献嘛，是吧？好，那既然这个说到判刑是艺术，当然你宣布这个案子的这个舆论的时机点，它更是一门艺术。之前我们讨论过很多大案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通过不断的来设定你的这个预期，在不断的做空，然后呢一步一步呢是减低大众对某些案子这样一个关注度，以减少对社会的震荡。那当然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所以呢大家也因为我们平常对于政治方面的这些新闻，你也许只能就是靠猜，是吧？那猜着猜着呢，你怎么样不会让他猜得太跑偏了，所以呢你必须得要控制这个舆论是怎么样去发展的。好，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听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分析的。因为刚才春雨也介绍到了，在前不久他还在《求是》文章里面就发了这么长的一篇文章，而且那是十几次引用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话。当时 外媒说他是表忠心， 哎，当时有这么一个错觉说，哎，你兄弟都陆续都出事了，你这个时候还能出来有公开的活动，哎，是不是表明你暂时是安全的？那在这个时间点，在冬至这天发现最后还是落马了，是不是有一点意外的感觉？听听张老师的回应。 今年大概七月份，这个他的兄弟出事，然后接连几个兄弟都出现状况，然后但是呢他一直在那儿还挺着，这个也挺不容易的啊，顶个雷呀，顶两年多，还得要装没事儿，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到出事儿之前他的露面频次有点高，特别是我们看这个他在求是发文章，这个显然是在揪这个救命稻草了，就是我想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但是在他这个真正落马前，有一个商人，就是郭文贵报他们这个公司爆料就是关于令和另一位团派的这个高官在日本有豪宅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之后，这个又网络上爆传这个北京警方这个拘捕了北大方正的大批高管，那么据说这个豪宅就是跟北大方正有关。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可能离这个令计划比较近了。但是也有一些分析说呢，实际上可能是这次的爆料就加速了这件事情的这个进行，就是但是我个人认为，从可能中纪委这个系统来看，应该是有备而来，一步步的剪除他的外围羽翼，最后弄到他这个地方。 嗯嗯。 所以这个，这个进程虽然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吧，但是这个煮到这个时候啊，这个结果也还是应该算正常。 嗯，我看到昨天大公网他们有一篇评论，就说呢，他的打虎的技法叫做先剪群编，再拔暗钉，后指导黄龙，就说这个是不是现在中纪委的一个打虎的套路？ 嗯， 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套路，因为这种套路它比较缜密，啊，一步步的缩小包围圈，最后让你动弹不得了，最后一举拿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令计划肯定也不是等闲人之辈，就是我们也看，其实他虽然他的位置没有像这个周永康那么高，他的这个张扬的这个也不及像这个薄熙来那么张狂，但是呢，其实，他是一只这个沉默的这个蜘蛛，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所编织的这个政商关系网，可能不亚于这个周永康，所以我们看到在他出事之后。这个所谓这个令家的概念股大概有7只股票应声下跌，此前可能有一些个公司已经有一些止损的一些个举动，所以现在来看这个他的政商帝国也由于他占据的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当初他这个作为中办主任作为大内总管这种位置，那么他的其实就是说，啊，作为一个秘书帮的领袖来讲，所有的就是包括高层各派的这个秘书，或者他们的这个主攻要进行这个利益交换的时候，令计划应该是一个总枢纽。所以我们看，实际上为什么令计划的事情，有很多从逻辑上讲不通的事情，比如说。好像认为他是这个团派这头的，怎么他又跟这个又跟周永康勾的，又这个跟薄熙来勾的，那么甚至还有更这个更惊人的传闻，就像夺门之变这样的传闻啊。 嗯，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说明，正好说明他作为这个秘书帮来讲，他们是一个利益勾兑的一个总，他是一个总枢纽。 嗯， 所以呢，一旦把他弄下来的话，我那个时候就说，我说今天晚上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就是他牵扯的面可能太广了。 嗯嗯，那他打下之后哈，您觉得还会有更大的老虎吗？ 我想会有，就是这个事情现在很难收手了。 嗯， 因为以往我们看啊，这个。过去我们按这个坊间的说法，觉得是好像太子党和这个和团派联手，然后这个对付这个所谓上海帮。 嗯， 那么现在好像上海帮的队形已经不保持不住了。那现在呢，就是好像原来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互相能够制衡，然后能够达到一个这个政局的一种动平衡。 嗯， 但是如果一旦变成楚汉相争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平衡就会打破，最后就必定要走这个一统江湖的路子。所以现在如果说这个往这个方向发展，那就是说也有媒体问我说令计划这个事儿是不是说这个打虎可以告一段落，我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新一轮的这个权力斗争的开始，而且那个前景莫测。 嗯， 因为明年这个2015年，这个我觉得中国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层面来看，可能都会出现一些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那么当然这个经济现在继续还是在滑坡状态，那么从高层人士来看，恐怕这个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令计划所造成的官场地震，它的后续效应现在还难以判断，特别是比较我觉得需要关注的就是团派和太子党的关系，以及这个团派未来这个在这个整个政治格局中的这个地位，这个呢可能也涉及到这个现在大家其实都在想啊19大的这个人事安排。 好，你看这个 大陆这边的贪腐案牵涉的面它可就广了，是吧，它有很多的这个连锁的效应，很多事情呢你是看不透的，不像香港还比较的明显暴露出哪些制度上的漏洞到底要怎么样改。但是我就发现现在香港的这个案子呢，徐世恩这边呢，大家会觉得官商勾结这个似乎就似乎不能让人信服，就尽管说他的这些心地，他获得实际的利益是怎么样跟许世仁收受贿赂是直接相关的，不能够直接的证明。但是我今天早上听很多本地电台的一些 call in， 就是听众打电话进来，他就说你会明显感觉到在受到政策鼓舞或者他提前知道政策的这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他的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异动，他这些就是其实是可以查到的，可能没有直接可以上到法院拿得出来就很特定的证据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那所以这次高允江在宣判之前他已经跟公司很清楚的分开了，大家的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就是怕影响到股价。但是那个股价老实说，因为其实葛先生他在这个审判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都做了一些职务上的处理，所以呢他那个新鸿基地产的那个股价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对 对，还有升的一个情况出现。 但 是我记得就是在判刑一两天之前，他就有一个公开的宣告，就是说他不再保留了什么在公司里面的位置，就是怕影响到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 就说香港的这些事儿是比较明朗的，就一是一，二是二。你包括我听到一些评论说，为什么新地的这个股价它反倒是没有下降，是上升了，因为它剔除了这些不明朗的因素，可能以后的这个前景看得更加的实在。但是你反观2015年就大陆的这边的官场的局势，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会揪出来。 我想 现在外媒都预测说在2015年会有更大的老虎，而且你看刚才这个张老师他说，其实这个令计划被查牵动了七家这个公司的股票也在跌，所以你看已经牵扯到其实很多企业层面了。 对， 因为包括我今天看到日媒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就说因为这个很多反腐行动被查，日本的很多在华企业都已经不知道在该找谁了，反腐成为了外企的一个新风险。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东风日产汽车他的这个总裁任勇被中共中央的一纸命令直接撤掉了所有职务，而且这个公司的总的一把手一直在换，现在他们都不知道该应该找谁来对接这个业务，所以他已经影响到非常细节的地方了。 对， 你就能看到这个中央真的是中央的领导人被查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 对，他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刚才就是听樊叔说，就是比对一下香港跟内地有一些头给拉了，那情况是怎么样？我可以再说多一两句，就是因为香港呢，比方说你的企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职位的人给拉了，那为什么那些股票的那个价格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呢？这因为香港人或者是投资者他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他管制这家公司，但不是他一个人去管制的，他是有整个有 系 统， 有一个 系统 体制在管。对， 所以呢那个头可能有事情有状况发生了，但是他下面还是会运作的， 就是说他走了这个地球不会停止运转。 对对对对。但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你说到内地，那内地可能我们看到哪个资讯不能掌握太多， 对， 不知道那个严重性会扩大到什么程度，所以呢相关的企业呢就好像他的头给拉了，那他的股价就嘣。 就是说你看这个说到点子上了，你看就说明内地呢还是人治，就一切的这运转是依靠这个人，但是香港呢它是依靠的这个制度和体系。 对， 你换谁我的公司也照样运转不误，是吧，我换了谁我换一个政务司长，我整个政府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外界的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只是看你这管制能力施政能力到底怎么样。 对，而且内地的很多企业包括很多学校等等政府机关等等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党大于政，企业的一把手其实是党委的总书记，反而不是企业的 CEO 啊或者董事长等等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党这边出了问题，反而这个企业的运作就会陷入一个群龙无首的境地。但是一个正规的企业应该是 执行董事或者是总裁，是最大的官，他能够有权利决定整个企业的运行体系。所以这也是很多中国企业为什么会在反腐的斗争中受到影响的一个问题的原因所在。 嗯哼，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呢，请另外一位嘉宾是前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他曾经呢跟许时仁也是同事一场，那么新地的这次的有一位被告呢是他的大学同学，那他对这个案子也是一直在关注。我请他主要是讲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说现在香港已经是通过这个案子是看到了一些制度方面的漏洞，比如说有一个所谓的问责官员的品格审查制度。这个呢香港其实是以前是觉得做的还不错的一个地方，既然是有审查，可是有审查最后发现呢审查它是没有完全到位的。那这方面将来的话应该在从哪些地方去改进它，等一下我们听听评书的看法，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森。 香港有这个资产审查，就是你要当高官的时候，你到底有多少房子啊，而且他每个月赚多少工资啊，这些你都是可以在香港的这个公务员的网站是可以查得到。但是呢原来他还有这个什么品格审查，这个我之前也不知道，我是这次许世仁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环节。但是问题在于呢，品格审查你看一般老百姓他是不知道你最后是审查到一个什么结果，他只有特首可以看。所以呢这次就发现许世仁他有一个性格当中有个极大的缺陷，就是贪财贪心，要满足他的这个非常奢华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看他经常动不动就是一个周末他可能就专门去德国一个小镇专门去看一场歌剧就回来，而且是往返，经常是往返，周末就跑过去，自己家里装一套音箱，音响那个系统就花了100万。所以他是有这种非常非常奢靡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的这样一个分手生活方式，如果你仅仅是从他现在账面上当政务司长的这样一个月收入的话， 不可能看 一个一年也就几百万是吧，你不可能300多万，应该是你不可能可以400多万、你不可能是可以满足了你这样一种大手大脚的花钱的方式。 还有一个点就是品格审查，比方说其实这涉及到哪个心理学的，比方说你做品格审查你在填啊或者是跟对方去查问的时候，你故意的去说一些不正不实的一些资料，你是有兴趣去骗的，那可能就 也很难查 得到。对，就是就好像比方说我们平常我们填一些问卷，你在填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有一个平衡吧， 对对对， 你有时候你也会不会说得太激进， 对， 对吗？那如果品格审查是怎样的一个比较表面上的一个测试的话，那肯定不行。所以将来呢就是待会跟我们分享的评书他可能说到就是那个制度将来是不是需要包括什么其他的收入，或者是他的产业方面的。 好，我们直接就来听听评书。他是前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跟许世仁也共事过一段时间，来听听看这个品格审查现在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将来应该怎么样改进。品格和道德这些似乎不太容易具体指标化来进行衡量。那您在当时在担任公务员事务局长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么做的？ 这里我可以解释一下，所谓品格审查主要就是全面调查有关人士他的生活状况，他的财政状况，他跟什么朋友结交，他有没有什么这个不良的嗜好等等。所以呢这个原则上如果被审查的人他欠下很多这个债务，其实呢品格审查是可以查出来的。但是因为这个品格审查这个报告是保密的，这每一次有事情发生好像都有人怀疑是不是你的品格审查做得不好。但是呢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品格审查的报告，如果是有关这个问责官员的，只有特首能知道。而且呢，这个品格审查报告呢是不包括任何建议，审查员只是这个提供全面资料，然后呢评估如果你要委任哪一个人，这对政府的风险是哪对哪个程度，但是最终决定是否委任或者是向中央政府提名委任为这个为某人做这个问责官员的是特首。这是我刚才说的，原则上品格审查是包括哪个人的这个全面的财政状况，所以我建议政府应该更加清楚的解释品格审查的目标的程序，而且这个审查包括什么范围，例如秦昌是否包括这个欠债情况，让市民知道，增加品格审查的公信力和这个透明度。 嗯，是的。那如果说来执行的话，您觉得做品格审查最适合的是什么机构？ 品格审查现在是由这个警方做的。 哦， 他们是他们是有 侦探， 有过这个，然后对的对的，他们有这个审查这个背景，有审查的专业。 嗯， 而且呢，他们他们通常是分几部分的啊，一部分就要求这个被审查的人填写非常详细的资料啊，个人资料啊，财政资料啊，人际关系资料等等。 嗯， 然后呢，那个审查这个员呢，就回去再去很多方面去求证，看看这个资料是不是这个正确。第三步呢，这个审查员还有跟哪一个被审查的人会面，在会面中呢，也是按照他填写的资料，还有其他方面呢，问很多这个详细的问题，比如说问你这个日常生活怎么样啊，认识什么朋友啊，有什么嗜好啊，是不是喜欢赌钱啊等等。 嗯， 所以呢，可以说理论上品格审查是非常这个严格非常详细的，所以也不能说因为出书了有人就被发现这个贪污，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品格审查出了问题，可能没有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品格审查这个报告是保密的。 对，但是问题就在于是保密的，因为公众是不知道的，所以您是建议将来的这个品格审查是应当适当的向公众开放是吗？ 不可能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开放， 嗯， 但是可以 把结论开放 一点，再说清对两方面，一方面呢可以这个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审查是包括什么，写的详细点。第二点呢，可能特首也有这个说法就是如果品格审查出来这个风险就达到某个程度呢，我就不会这个考虑委任哪一个人，或者向这中央政府提名哪一个人做这个问责官员。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香港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先生的一段访问，他就讲到现在的这种高官的问责官员的品格审查制度到底应该 是， 他 还 是 蛮相信这个制度的。 对，他觉得这个制度其实你不能说他是错，但只是呢他需要改进，因为现在有一部分的其实就只是特首知道他最后你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所以你必须得让公众知道他的目标，他具体怎么样一个审查的方式，而且他的风险去到什么地步。一旦是到达的这个风险的话，特首他是有理由就是不向中央政府提名，也不去委任他，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明白的知道将来改变的方向在哪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今天我们把这个节目两个案子放到一块儿比，你会发现在大陆现在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出来了，就包括令计划他们整个家族的企业，你是怎么样这些上市企业去他又弄一个什么什么基本资本的什么公司，你怎么样资本去运作，你怎么样让那些企业很快的上市，他们又获得利益，这些我都觉得 其实不太新鲜了，说句实在话，从媒体人的角度，你包括我们做的薄熙来的这个案子也好，还有这个徐才厚和周永康的案子，所以你都会发现他的这个脉络，他都是一致的，都是小圈子小集体，然后我自己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是也是官商勾结，权钱它是有一个交易，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知道之后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立马在制度上是给他一个修复呢？你在某些上市方面的审查，还或者说在官员你在一步一步提拔，在公示方面，或者在财产申报方面，你在财产公开方面，你有做到一步一步的制度上任何进步吗？你似乎看不到有什么样的这个巨大的进展，这就是差异，这就是差距，甚至是，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媒体有的时候对这样的一个反腐败的新闻你会慢慢的冷感，你会发现套路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是观看一个宫廷剧的这样一个心态的话，慢慢的观众他都会失去兴趣。你最主要是老百姓怎么样知道，哦，原来反腐败之后我们实实在在是整个的环境不仅是干净了，而且你可以是保证以后也可以更加的干净，这 是 最主要的。 对，可能是所谓系统性的问题，为什么会一单又一单的只是贪腐案，就可能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关键。就像你刚才说，就是你拉到某个头，那代不代表整个问题已经可以解决了？ 对， 但那个文化还在的话，那怎么办呢？将来还是会重复，要重复的。 好，我们再休息，等会儿最后一部分继续讨论两个案子的比较。好，欢迎回到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阿瑟。 我觉得这两个案子比较下来，还有民众的态度，也是能够让我看到一些差异。我就举我早上听广播的例子好了，你就发现呢，他们有些节目也是直接的接听众 call in 嘛， 对， 听众他不是只是说我看结果，他判了七年半，有的人也是像哈森一样觉得判的不够重，他会讲理由，我观察到的理由到底一二三四五在哪里。它是有民众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这么一个分析的方式，而不是猜你的这个局子里面，你这个圈子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运作的。它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线，就包括之前有一 个 广播事务局哪个处长还是什么，就退了休之后他直接去到 TVB 做，然后他就发现你看在 TVB 之后的某些动作，这些公众都是看在眼里的。从前你在政府里面掌握非常核心的这些政策的动向资料的话，你掌握的独特的人脉资源的话，你还是随时都有可能去做出一些有益于某一些企业的这样一些举动，就整个社会的它是充满着警惕的，你不光是媒体或者整个 ICAC 它在监控着，就是所有的民众它的这个雷达都是打开的，就认为我是有权利或者我有发声的渠道，说这个社会有问题。 樊素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你看反观我们反观大陆，在香港其实民意觉得他判刑太轻，大家可以上诉的，包括他们也可以给这个被判刑的人求情让他们减刑，但是在大陆其实这个通道是完全关闭的，一直以来反腐都是党和政的事儿，其实跟最为根本的 老百姓，我们只是参一些人事方面的安排， 对， 参一些边角料的东西， 对，跟民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中国也没有这个民众的监督体系，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财产公报财产申报，其实党和政府一直在推行这个制度，但是谁去监督呢？如果只是党和政内部监督，我想这永远存在一个弊端，那永远都是不够透明的，只有真正老百姓参与进来， 对， 老百姓参与到反腐，参与到举报，参与到整个审查的过程才可以。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成熟的体系，就像大公报说的一样，只是调查的体系和调查手法建立了一个成熟的模式，有一个可循，就是先检群编，再拨案丁，然后指导黄龙，这成了打老虎的一个既定模式。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非常形式化的东西，或者说为了打这个人而形成的一种体系，建成了一个特定的制度，那有据可循了，但是整个怎么把这个体系变得更透明更公正，反而其实还是没有的， 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 我认为就是最大的差别就是三个字，就是透明度。 对， 就是你那个官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就好像樊素说有个听众就打过来，就是投诉就是判得不够重，为什么他有这样说呢？他就是去 查看一下他过去做过什么事情，是自己有一个判断的。但是你根本没有那个 资讯，他是 你没有那个资料，你 透明， 你就是光说是七年还是五年还是三年还是二十年都不是、嗯、不是有一个 对他不是完全凭感觉的，他是所有的都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呢，这个就而且你我们刚才讲到的法官是吧，他们也是给你留了后路，就是说我并没有否定你的一生，我不是用一些污言秽语的。你看这个神也是你造的，最后呢你把他推倒，往他往地狱里推，而且你就是墙倒众人推，这个一切的都是你造成的， 给你一个改错的机会。 所以你最后反倒造成的伤害是本身质疑你这个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他现在被你说的这么妖魔化的话，你从前为什么要捧他呢？这个东西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徐才厚，其实徐才厚现在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嗯、而且又病了，但是解放军报说他是国妖那你不觉得这个词用在一个老人身上，就不管他之前做过什么、 嗯、 他肯定先是有功于国的，之后才犯了错误、嗯、但是你不能一下子把他全都打死对一个老人来说其实也挺残忍的、 嗯、就是特别悲凉显得这个世界他又现实 又悲凉。 对， 嗯，好，那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其实今天是都快到平安夜了哈，按理说咱应该说点吉祥如意的话。好了，那我们三位在香港也祝大家圣诞快乐，节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面， 祝大家圣诞快乐， 对，都有 新年快乐， 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新鲜的变化，当然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艾森， 再见， 拜拜。